会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及其下属各组织举行了活动。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和吉林地区协会的工作人员，中国吉林省人民政府和吉林韵文中学的工作人员，7月8号向吉林韵文中学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铜像献花篮，表示了敬意。同一天，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工作人员和辽宁地区协会成员前往朝鲜驻中国沈阳领事馆，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一起的全身像敬献了花篮。此外，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南地区协会会长和居住在北京市的朝鲜公民7月7号向朝鲜驻华大使馆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太阳像献花篮，表示了敬意。